所以说大家想象一下，我这一个月就能给您省下100多块钱。 那我们再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带来这个奥克斯冷暖空调扇呢，首先一点是温度不会太低， 对， 然后另外一点它很小巧，操作起来很方便，还有一个万向轮，可以随时的推来推去的。 是。 第三点呢是非常的节能，节能到什么程度，刚才也是跟大家讲过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容易清洁，杜绝细菌危害了。 对， 包括有这个暖风和冷风随意的切换，夏天冬天都可以使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是奥克斯冷暖空调扇，这个呢如果您从市场当中购买是799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只用399，而且还另外赠送大家两个冰晶盒。 嗯，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家睡牛皮席吗？如今啊，它的普及率特别高，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或者是怕冷的女性、出汗大的男士，一定要用上。它叫做床上的天然空调，天然密制的毛孔更加具有透气吸汗的功能，是夏天纳凉睡眠的好伴侣。 是的，作为席中贵族，可能很多朋友乍一眼会觉得价格贵，但是啊，牛皮席可以用上几十年的时间，耐用度特别的高，平摊下来呢非常划算，而且呢不用烦神，一劳永逸。所以啊，随着大家的眼光逐渐挑剔和消费观念的升级，宁愿多花点钱买好东西，即使贵，但使用的家庭呈爆发式的增长。尤其是碰上了大品牌、质量有保障的好席子做活动，那肯定是下手的好时机。 今天畅销广播十年的品牌孟德兰带着满满的诚意而来，虽然备货不多，但价格一降到底，既不要专柜的8900块钱，也不要以往的2599元，一步到位，1999元就能带回家了。 对， 和商场同样的品质，价格却是商场的四分之一。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进行预定。 是， 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各位，1999元是全年度的最低价格了。 是的，而且呢，我们提供到免费送席到家的服务，您亲自检验，看皮料。看厚度，闻气味，坐一坐，摸一摸都行，满意了再付款。另外呢，因为这次价格只要1999，为了让更多朋友放心，您签收之后还有7天的考虑期，不满意还能退货，整个的购物体验更加舒心。4007106108，4007106108。 孟德兰牛皮席啊，作为先行者，十年前呢就在广播里面做推广了，好多都是自己先买一床，后来亲戚朋友跟风一起买，又或者是亲戚朋友同事认识的人在用了，自己也跟着来订一床。用下来后啊，整体的感觉就是这席子好用、凉快、舒服，不用特别的打理，还特别的耐用。所以这一次啊，福天补贴价，想要加订的、送给父母长辈的，都赶紧来拨打我们的4007106108，4007106108。现在已经是最热的时候了，但翻翻日历，还有至少40天要热呢，就别将就了。索性啊，这1999元买床牛皮席，真的很舒服，也很省心。 线上订购的5958的刘女士就说，白天上班已经够累了，吹了一天的空调，关节什么的很不舒服。孟德兰牛皮席我家用了第3年，最热的三伏天也就打个28度除湿，定时个2小时，一晚上也不热。这次啊，把姑娘房间也铺上。还有2391的徐阿姨说，现在小年轻是真有意思，大夏天呢在空调房待着不愿意出汗，花钱跑去汗蒸房流汗，我都快70了，还知道买床牛皮席享受享受呢。 所以啊，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如长辈们活得有质量，大冬天开着暖气光着脚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的，这夏天呢裹着毯子吹着空调，咱们把日子都过乱了。四季没了四季的样子，结果年纪轻轻的跑去看中医，其实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的。倒不是说这牛皮席真的怎么样，而是它现在是一种趋势。一整张水牛皮做成的席子很漂亮阔气， 对， 但又是低调的奢华，关键是它舒服健康，透气柔软， 这么好的席子，1999元，至少能用上50年，每年才30-50块钱，难道不该人人都拥有吗？家家都应该铺上的。 当然要铺了，趁着活动，一床1999，两床也不过才4000块钱，把父母照顾到，或者是呢把家里的主卧、客卧都配上，现在买还来得及，早买一天就是早享受一天。马上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留下送货信息，到时候呢送货到府，您验货满意再来付款。活动还有1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线上已经有32位朋友订购成功。5260的朋友说，牛皮席我也是犹豫了好久，一直听人家说好，后来呢自己狠心买了一床，没想到是真的很好，应该早买的。您看啊，就是这样，光听别人说不如自己来行动，自己享受，别的我不敢说啊，牛皮凉席一定是值得的，够档次，够实用，够安全，够省心，今天的价格也足够便宜。 是的，别跟专柜比，就拿一个月前的2599元比，也划算很多。只要您在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都能享受到福天补贴专属价1999元。但是活动一旦结束，优惠就要立刻取消了。赶快来订购一床吧，一床给自己享受，一床给父母关心，清清爽爽的过夏天。4007106108，4007106108。5120的朋友就说了，说老婆睡眠本来就不好，到了夏天就更加严重了，比较心疼她，买床牛皮鞋。还有2036的朋友就说，老妈关节不好，别说是吹空调了，就连吹电风扇都不行，这不给老妈买一床梦得来睡牛皮凉席，一个月下来老妈的睡眠居然变好了，太想不到了。 还有这边的9558的朋友说，一到夏天睡梦得来水牛皮凉席，睡得香。8218的朋友说，牛皮席呢是女儿给买的，真的是大气，一张席子一铺上，整个床呢都跟着上档次了，而且啊夏天还节省了电费，算一算几个月下来真的省了不少钱呢。 那是，这水牛皮凉席凉爽舒适，依靠的就是它自身天然的毛孔，起到的是透气吸汗防潮的效果，特别是适合怕热人群使用。现在的水牛皮凉席啊，砍掉了中间环节，挤干了价格水分，喊出令人炸舌的最低价格，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一床只要1999。 是的，带回家之后呢，使用年限可以达到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呢越用越柔顺，愈加的柔软光亮，算一算平均一年也就几十块钱，关键呢睡得舒服，身体好，值。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1999元。所以呢想要买牛皮席的听众，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选择孟德兰不会让您后悔的，成功订购送到家，满意再来付款。最后一点时间留给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啊，糖尿病的这个大血管的主要并发症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以后引起的中风，就是这个脑血管的一些合并症。糖尿病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是什么，我们给大家捋一下，然后大家知道这些啊，如果你是个糖尿病患者，你除了要明白你的血糖一定要降到正常水平，而且我以下说的这些因素你通通得注意，一个也不能把它忽视了。如果忽视一个的话都不行，就是说你的这个整个对于脑血管病损伤而引起的并发症呢都不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一个就是高血压，这是糖尿病，因为高血压本身就是糖尿病的常见并发症，它既是动脉硬化的原因，又可以又是加重动脉硬化过程的原因。动脉硬化以后血管壁就变脆了，容易破裂，同时硬化的血管弹性降低，是为血管破裂它奠定了病理基础。一旦血压骤然升高，这个血管的弹性不够，它容纳不下，这样就容易啊把血管给崩了，就脑出血了。大量的资料就发现，几乎80%以上的脑血管意外都跟高血压有关系，就可以这么翻过来说，脑血管意外就是高血压所引起的。无论是缺血性的中风，还是出血性的脑血管病中风，血压都是引起糖尿病脑血管病最主要的和最常见的危险因素。所以如果你是糖尿病的病人，你又有高血压，你不管你先得了高血压和后得糖尿病，还是先得了糖尿病后得高血压，还是你原来都没有后来就两个都有了，那都应该双管齐下，既降血压又降血糖，两个都非常重要。第二个危险因素呢就是高脂血症。糖尿病病人因为长期的糖脂肪代谢紊乱，在脂代谢中，甘油三酯和游离脂肪酸对动脉硬化的形成它是占着主要地位的。动脉硬化的程度跟这些脂质在血液中的浓度就正相关。如果血液中的浓度脂质类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那它照样就对于这个动脉硬化的程度也会高起来，也会厉害起来，严重起来。临床上常见的高脂血症啊，有一过性的脑缺血发作。一过性脑缺血发作就是我们说的小中风，这种小中风啊两三分钟就过去了，有时候很特别是老年人很不注意，因为他一会儿就好了，就觉着是自己累了，或者觉着姿势没拿准啊，其实不是，这是一种小中风的发生。特别是糖尿病病人如果有这个发生，那可能你就有小的梗塞或者小的脑梗的坏死灶，这时候就对特别要注意，去到这个专科医生那儿，要把血脂降下来，要把血压降下来，要把血糖降下来。临床上常见的高脂血症啊，有一过性的这个小中风发生，因此呢，高脂血症是糖尿病脑血管危险因素，它占第二位啊，这是第二个了。有高脂血症的也应该特别注意，而且有的人呢，就自己呢，不经常去监测自己的血脂，因为血脂呢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就得去查血，怕麻烦。其实呢，要不怕麻烦，因为这个血脂存在的话，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埋的定时炸弹。它是任何时候它都可能出现危险的因素，作为危险因素造成我们身体的损伤和危险的状况。第三个呢，就是血流动力学的改变。糖尿病的病人他这个血液呈个高凝状态，就引起和加重了动脉硬化，这个非常不容易忽视的一个因素。因为糖尿病患者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呢，就使得患者的血液粘稠度更加高了，因为它流得慢啊，它高凝又高质又高粘，不但在一块凝集着，而且这个流得特别慢，黏黏糊糊的，这样就造成了血液相对的缓慢，血液瘀滞， 这样就使得组织缺血缺氧，特别是缺氧，而且有利于这个血栓的形成，因为它流得慢，还黏糊在一起，粘到哪儿就不动了。所以呢，这个糖尿病的高凝状态也是引起糖尿病、脑血管病很重要的原因，这个也特别注意。而且在现在夏季我们知道是血液粘稠度高的季节，因为你出汗，因为你这个白天长，代谢特别多，那特别就是更容易引起高凝血症，而发生脑血栓和脑梗。再一个就是有心脏病，动脉硬化，病跟冠心病它是共同的病理基础。这个心脑的两个病啊有密切的关系。有这样的统计啊，80%的脑梗的病人有冠心病，心绞痛，还有心肌梗死，还有心功能不全。还有人就指出了说这个脑血管病啊存在心律不齐的人占53%，伴有心功能不全的人，就是心衰的人占30%。冠心病的患者中啊常常导致脑血管的血液循环障碍。不仅容易血栓形成，而且可以造成脑梗，所以可以认为啊，就是冠心病，你冠状动脉供给这个心脏自己的那个血管不好了，那心脏的收缩力肯定就要受到了影响，所以呢，冠心病也是引起脑梗的一个原因。因此呢，心肌梗死前主要表现为脑血管痉挛和血栓的形成，所以这些呢，不管是这个哪一项，那么我们作为这个糖尿病脑血管病的并发危险因素呢，都应该加以注意。还有我们下边再介绍一个，就是糖尿病病人脑血管病的诱因是什么。有时候你刚才说的那个危险因素是它的基础，如果本身存在的哪几项，存在一项或者两三项，或者你都存在，那就更危险性大了。那么诱发因素呢，是我们自己了解了以后可以预防的。这些诱发因素就引起了你那些存在的病理病变向危险的方面发展，所以你也应该特别了解，尽量避开这个危险因素，尽量避开发生脑血管病诱因的这个存在。糖尿病脑血管病的诱因啊非常非常多，根据调查呢，60%的患者可以找到他明显的诱因，找得出来。那40%的可能年纪特别大了，可能自己在这方面也不注意，他说不出来。第一个糖尿病并发脑血管病的诱因就是情绪不畅，你紧张啊，你焦虑啊，或者是你抑郁啊，你或者是你这个经常在压力非常大的程度下，经常在兴奋过度亢奋下，这些都可以引起大脑皮层丘脑下兴奋。它兴奋了，这个部位脑兴奋，它就使着去甲基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和耳茶酚胺分泌增多。这三种激素的分泌都能使全身的小血管收缩，心跳加快，心力收缩加强，血压升高，容易在血管薄弱的地方就发生破裂和出血，也容易引起脑血栓的形成。所以这个心情是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你能够排解不良情绪，这条在避免诱发脑血管病上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用力过猛，用力过猛就是你猛然使个劲儿，因为我们人生活了一辈子，到有这个病的时候，他这个运动形成了一定的这个一定的一个定向，所以他拿那个东西啊，你是年轻的时候没病的时候是可以一提就起来，但是年纪大了，他还形成这样的一个反射，不仅造成肌肉、韧带、关节的损伤，更严重的，他这就是增加了心脏的负担，这样就突然发生这个脑血管病了。这样的情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少见。再有就是一个体位突变的时候，糖尿病病人应该特别注意。我们知道糖尿病病人这个血压、高血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植物神经功能引起的。躺着的时候高，一站起来蹭就下去了，然后就晕倒了。体位变化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如果这样的变化就能引起脑血管的紊乱。脑细胞得不到充足的供血，它就缺血缺氧。又对这个非常的敏感，就使着脑部血流的动力学改变，就是我们原来讲的它的生理范围之内调节跟血压的关系和血管收缩之间的关系就紊乱了，紊乱了以后就控制不住了，这样就出现转短性的脑缺血，诱发这个糖尿病脑血管病。用脑过度或过着脑内 不科学的用脑的方式，就是大脑细胞长时间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兴奋和抑制失去了生理上的平衡，就容易诱发这个病。所以这个不让经常的熬夜也是就这个原因。你让过度的让他兴奋了以后，就他就失去了原来的控制能力，就容易发病。还有气候的变化，这一点对所有的人，特别是老年人应该注意。一般的讲呢，这个气候变化往往可以诱发脑血管病。你比如这个秋冬季的时候，脑血管病啊发病率都增加，好发于冬季。尤其是出血性的疾病容易在冬季的时候发生，气温低啊，湿度小啊，然后那个气压又高啊，还有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啊，在咱们现在的季节，夏季，气压低，气温高，湿度大，这时候容易多发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啊，发病啊，跟这个气候也有非常多的关系，尤其现在。再一个就是肥胖的病人要应该特别注意了，因为肥胖病人脑血管病的发病机会要比一般人多 40%， 而且他发病以后死亡率要比一般人高2倍，就是因为你胖。其他的一些诱因啊，你比如你妊娠的时候，还有就是饮食不节、暴饮暴食、饮酒抽烟过度，再有就是你有冠心病，还有就是你这个大便秘结、高血压用药不当、过度的劳累，像这些呢都是引起，其实有很多是很小的事儿。还有的就是兴奋过度了，比如家里好久不见的这个亲人回来了，一兴奋过度睡不好觉，结果又发病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特别注意避免这种危险因素。那么家里呢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就想到老人可能过度兴奋以后能够引起他并发症的发生，提醒他们应该特别的注意。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它是治病的，所以它对常见病、多发病甚至于疑难杂症，在预防疾病上早用、经常用、维护我们身体的平衡和稳定上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再有就是呢，它那个经常用的过程中啊，减轻和消除一些症状，使你比较舒服啊。还有就是它能够促进你的康复啊，自愈的能力能够增强。原因就是灵芝十大类150多种药理活性非常强的一些成分。一个呢，它可以有效的修复人体的神经系统啊，这个司令部得到非常好的修复。你像灵芝酸呐、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B 族的东西，还有蛋白类的东西，18种氨基酸呢，还有很多抗缺氧的东西，像有机锗元素，一个锗分子抓三个氧原子，另外呢还有一个有一个灵芝里的小分子物质，可以使我们红细胞中的一个小分子物质成倍的增加，增加的结果就是红细胞血氧能力也成倍的增加，而改善缺氧。再有就是这个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啊，能够通过开放我们毛细血管的瓣膜，让这个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增加，而使它能够通过把氧气和养料带进去，这在脑部的血液循环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帮助的。诸如此类的，所以在这个稳定中枢神经系统上，改善睡眠呐、然后这个经常头疼啊，或者思维不集中啊，或者是有焦虑啊，或者是恐惧啊，或者身体乏力啊，这些症状呢都能够比较好的消除。再有就是经常用灵芝以后，它更能提高免疫力，增强人体康复和自愈能力。那么不管是灵芝多糖、灵芝酸、锗元素、硒元素、锌元素，那这些元素呢都能够促进我们免疫的三大功能，一个是抗拒来万之敌，再有就是各个器官之间的内稳定能够达到平衡，还有就是它能够预防和抑制这个细胞突变。像这三大功能的存在呢，就能够使我们身体啊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下得到健康。同时呢这个灵芝的调节内分泌的功能